欢迎大家收睇《自由游记倾》，我系大家嘅节目主持人杨俊贤。相信大家咧对于其中嘅自由问题咧一直都好感兴趣嘅，就系政治哲学。咁但系我哋往往讨论政治哲学嘅时候咧，都系通常以西方哲学嘅一个取态同埋切入点咧去思考政治哲学嘅问题。但系事实上咧喺东方呢一边咧，我哋亦都有好多源远流长嘅关于政治哲学嘅思想同埋讨论。咁我哋今集咧同大家探讨下其中一支非常之重要嘅哲学思想儒家，点样去切入讨论政治哲学嘅问题？佢可唔可以为我哋带嚟任何启示，甚至补足到某啲西方政治哲学嘅不足咧？将会系今集我哋讨论嘅课题。咁当然啦，我哋介绍下今集嘅人脚先啦。咁首先就系咧有我哋即系万能嘅大师兄 Roger 啦， 都唔系太熟嗰啲啊， 同我一样 识少少啦。 系啦，但系唔紧要啊，呢个系即系 Roger 喺度之后，我哋就定啦。系啦，但系除咗 Roger 之后咧，咁啊今讲下今集， 真系儒家正统嗰啲人嚟，就系刘湿山同埋孟子兄。阿刘湿孟山 系刘同孟啊，今日刘孟之辩，咁唔系刘孟之间系讨论啦。今日会有咁包括咗即系好受观众欢迎嘅即系刘宝啦。系啦，咁啊，多谢刘宝又再次上嚟帮我哋。 如果有现场观众就掌声如雷啊！ 系啦，系刘宝每次都带好多书上嚟，应该佢收埋佢书可以。咁另外就系都其实另一个重量级嘉宾啦，系啦，即系亦都系我嘅师兄啦，即系阿 Franz 啦， 体重重量级啫， 唔系真系重量级嘅。点解咁讲咧？就是、因为其实我哋第一季就佢倾啦。已經請 Franz 上嚟啦，咁當時有好多原因啦，咁上唔到嚟，終於成功力邀到阿 Franz 出山啦。咁今日 都要道歉，一路都上唔到嚟。 唔係啊，期待你上嚟好耐啦。即係初時啊，我哋有啲誤會，以為唔通 Franz 其實唔想上嚟，原來唔係喎，即刻要加碼車上嚟。 佢唔中意某啲人嘅， 唔係我冇啲咁嘅事， 應該 係 我啦。 半真嘢唔好講，半真嘢唔好講。咁但係係啦，但係即係今日我哋討論就係，即係 Franz 主力研究係政治哲學啦，大家知道。咁但係都有旁及一啲儒家討論咯，你會。咁所以今晚即係我哋會討論一下就係儒家同埋政治哲學之間可以點樣有個好啲嘅溝通。 翻上叫做雙重師弟添啊，可以。 係喎，我 師要同康康要都係佢師兄，不過係讀得完嗰啲喺康康嘅時候，我係讀唔完嗰個。 咁佢我雙重師兄喎都。咁啊，咁我哋正式進入今日嘅討論啦。咁不如又係照舊啊，交俾 Roger 幫我哋介紹下今日你個 flow。 咁今日我哋個題目叫正道與治道，其實就係借咗阿牟三先生一本書啦，當然咁。我哋會探討儒家嘅政治思想，即係儒家好多時而家啲人話，中國有冇哲學咁樣，即係我哋唔理嗰啲啦。但係儒家肯定有好多關於政治方面嘅睇法啦，呢個就毋庸置疑嘅。咁我哋今日或者可以咁樣諗，就係即係幾個問題。第一就係究竟儒家嘅政治思想有咩特色咧？佢嘅重點擺喺邊度咧？咁樣啊，佢同其他可能即係西方可能有好多唔同嘅，但係即係當然我哋會有一啲共同嘅課題都唔定嘅。一陣我哋都會試下探討啊。咁喺討論完關於即係儒家嘅政治思想嘅一啲特色嘅時候，我哋可能再進一步去睇一啲問題，就係譬如有啲人會咁講嘅，就係即係話儒家即係冇哲學嘅，因為嗰啲咩，即係你純粹為即係講一啲嘢嚟粉飾太平、維護政權嘅合法性咁樣嗰啲咧，即係啲意識形態嘢嚟嘅咁樣，合理化啲唔合理嘅暴政咁，即係稱啲唔點稱得上，即係嗰啲人覺得哲學好崇高啊，唔知點解又突然間嚇。即係一般又唔係咁睇，咁啊，咁係唔係咧？ 見到你真人嘅時候就唔覺， 係啦， 聽到咧就覺， 係啊，嗰陣時係覺。咁啊，所以我哋可能第一個都可以討論一下嘅問題就係、究竟儒家係咪一啲咁嘅嘢咧？只不過係粉飾下啲政權啊咁樣啊。咁啊，第二就係、就算唔係啦啊，咁會唔會佢同我哋即係好 OK？ 作為一個過去嘅一個理論咁樣，咁我哋有啲歷史上嘅興趣，知道一下啦，了解以前啲人點樣諗啦。咁但係我哋而家到咗現代世界啦，即係而家啲咁先秦嘢嚟嘅，咁都冇鬼用㗎，係咪？我哋而呢個所謂冇鬼用，有一個好具體嘅意思，就係我哋而家好重視似乎自由啊、民主啊、人權啊、法治等等呢啲咁嘅嘢，尤其是可能民主。咁而家好似就算佢有一啲優點，或者即係唔純粹支持個政權，但係似乎同而家我哋追求嘅嗰啲政治價值，會唔會都有啲格格不入呢？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值得討論嘅問題，我覺得。咁所以我哋可能可以即係圍繞住呢幾個問題去即係睇下緊儒家嘅政治思想緊，或者再進一步睇就係，就算佢同而家嘅我哋追求開嘅嗰啲價值可能未必一致或者有衝突，都未必一定唔好嘅。即係可能佢調翻轉反而係，即係我哋而家都有多人開始會覺得啊，就算我哋好重視民主，啊民主可能亦都有好多問題產生咗咁樣。咁會唔會反而正正因為儒家嘅某啲思想係同我哋而家重視嘅嗰啲所謂現代人重視嘅價值係有抵觸？反而成為一個可以去有一個新的角度，調翻轉作為一種傳統思想，俾到一個新的角度，我哋呢啲現代人去睇翻關於政治嘅一啲問題，甚至提供到一啲去 解決救正而家嘅問題嘅啲資源呢咁樣、即係可能就住呢幾方面睇下、 所以講到呢度就一定要即係交俾劉布，即係幫我哋解釋一下，即係有時今集咁叫正道與自道，點樣擺返整個可能係整個思想史啦，同埋儒家嗰個時勢去理解返緊佢點解講正道與自道，佢點樣有個咩嘅形態去切入討論政治哲學呢。 我試下咁樣，因為我喺事前討論嘅時候，即係 Roger 就直接問一個問題，就係、儒家嘅政治到底係講咩嘅。咁我就話其實我想上去收集嘅，因為啱啱頭先一提到思想史呢個字呢、就好似大家都會即刻諗起就中華文化橫橫五千年咁樣。咁、我就是要調轉，即係將呢個講法呢收集嘅、就係、通常我哋講起儒家政治嘅時候呢，其實有一個脈絡，我會放喺大概近100到120年嗰、那個思想史嘅脈絡。我會特別強調，就因為我哋而家同人講儒家政治哲學呢，你會發覺有好多人或者好多觀眾都會感受到好悶呀，就係講咩一定係儒家係咪同民主相容，即係點解會呢個問題成為一核心。 所以請劉寶上嚟講嘛，即係呢啲好悶嘅 topic 俾人覺得就有劉寶講唔緊要不過。 OK， 咁跟住就我想帶去嗰個重點就係、先介紹一個思想家啦，大家應該聽過叫梁啟超啦。咁梁啟超其實佢係一個非常之決定性嘅對於中國思想界嘅人物嘅，因為佢嘅諗法其實我哋就唔會再講，就係佢對於我哋今日嘅主題正道與自道呢，特別對於牟中三嘅睇法呢，基本上係一脈相承嘅。咁所以第一個講咗梁啟超喺1902年嘅時候呢，大概流亡日本嘅時候呢，佢吸收咗好多西方嘅思潮透過日本。咁佢嗰陣時寫咗一篇文章叫做新史學。而新史學入面呢，好重要嘅問題就係當時嘅學人呢，我哋叫做即係廣義上就係近現代中國嘅人呢，佢係諗學術問題同埋政治問題呢係連結埋一齊嘅。咁所以呢，佢有一個好重要嘅睇法，新史學呢就唔係純粹講新嘅歷史，同時係講新嘅歷史呢係點樣建立一個新嘅國體，所以佢嘅一個學術問題亦都係一個國體問題，而佢一個判斷，這個判斷就基本上奠定了今天的主題正道與自道。咁梁啟超的講法就是、新史學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舊的史學有很大的問題。咁他講好了一點，我就講最重要的第一點，就是他說舊的史學呢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叫做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咁所以呢，二十四史不是歷史來的。是啦，點解呢，就因為嗰啲係帝王家譜，係啦，即係咁樣漢朝劉氏宗親嚟㗎啫。基本上呢，佢嘅類比就係、可能佢好似一啲黑社會或者社團組織入面嘅一啲記錄嚟㗎啫。咁所以呢，佢而家要創立一種新嘅史學，就係以國民為一個根本嘅。而呢個國民嘅觀點就影響到咩叫做政治。係啦，佢基本上一方面講歷史，但另一方面政治就係應該以一個國家甚至國民為主體嘅角度去睇咩叫做政治。咁呢個慢慢就延伸到對於牟中三嘅一啲影響同睇法啦。 所以喺呢個角度嚟講，其實整個即係擺返近100年嗰個思想史嚟睇呢，其實所謂哲學問題呢，對佢哋嚟講同一時係一個政治問題、國體問題，即係同國家嘅命運有關，因為扣連到同我哋個人嘅命運有關。佢呢個角度嚟切入啦，去重新理解過。於是儒學入去嘅時候會有啲唔同， 係 嘛？ 呢個係一個頭先未講，啱啱多謝嚴叔嘅補充。所以佢思考嘅問題就係唔係講過去五千年係點樣？其實過去嗰100年主要嘅問題就係傳統嘅儒學咧，對於梁啟超甚至我哋嚟到講牟中三呢行人咧有不足。他們覺得儒家內部解決不到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就是我們所謂要區分正道和自道的問題、就是儒家解決不到正道的問題。剛才我剛提到就是梁啟超開了這個問題之後，牟中三就將整個梁啟超的講法 frame 了做這本書、介紹一下，他叫做正道與自道，當我們今天的主題啦，是牟中三是1961年的作品。簡單一點說，就是整本書第一頁已經講了整個主題了。牟中三認為中國傳統政治，一句說話講完，就是中國傳統只得制度 ,ok, 但沒有政道。咁所以制度就係咩，就係、啲 administrative 行政上嘅事情。而政道呢，就係、關於我哋一般即係哲學上講叫 legitimacy 啦。佢就話中國傳統因為冇民主政治，所以呢佢唔能夠解決到政權轉移嘅問題，所以通常會用革命啊、武力呢個情況即係去做政權轉移，有好多流血嘅暴力。咁所以政道與制度呢本書呢，佢嘅一個學術嘅問題，亦都係解決由即係、近現代中國啦一個具體嘅政治問題嚟嘅。咁所以呢度牽涉到，如果我哋西方哲學討論啦，即係我諗大家比較熟啲嘅，就係、關於 legitimacy 嘅問題，佢作為一個問題是即係哲學上係有啲咩重要嘅討論， 所以呢個時候要交俾 Frans 啦，即係可唔可以幫你講一下，即係其實尤其是從西方嘅角度嚟講，嗰、個正道與自由，尤其是正道啦，點樣構成一個哲學問題咧？佢問緊啲咩問題咧？其實 這個問題基本上就係點解，譬如話一個政府或者係最高嘅統治者，可能係特首啦，點解佢會有呢個 right to rule， 即係點解佢會有權？係天跌落嚟啊，定係佢自己認為有啊，定係啲人認為佢有，定係因為某啲原因嚟有？如果諗翻，就算係西方嘅古代嘅西方好長啊，咁有唔同嘅人，同阿孟子差唔多同期嘅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咁其實對於呢個問題已經有好嘅系統、好深入嘅剖析，並且係好明確咧，將嗰個政權嗰個正當性，同人嘅倫理點樣活得好，係貫穿埋一齊，所以有Nicomachean Ethics 作為前奏啦 ，Politics 就作為一個延伸，好重要嘅延伸。呢、一個系統嘅論述咧，喺中國嘅《論語》、孟子、荀子就唔係好見到嘅。當然，荀子就相比起《論語》嘅系統好多啦。咁咁如果呢種正當性去到今日咧，甚至會話每一個市民，即係唔係淨係一 group 市民喎，每一個市民究竟有啲咩充分嘅理由要接受？譬如特首啦，即係有權利去統治我哋啦。咁呢一種咁樣嘅思路咧，喺中國古代可以話係冇嘅大致上。但係當然中國古代去到去孔子、孟子咧，佢對於點解一個人有權統治咧，都會有相關嘅諗法，就算冇系統性嘅論述。 嗯，我周問一個 layman 啲嘅問題，估可能會問嘅就係、冇噶，我好打啲咯，即係我而家就係 submit of fact， 我個權個權嘅意思就係、譬如我唔知點解好打啲，我立咗啲法例，所以你咪聽我講咯，唔係你咪受罰咯。咁喺個角度嚟講，我咪有權去管咯。即係如果用一個角度嚟講， 拳頭嘅權啦，呢個 係啦，拳頭嘅權啦。即係因為我係好多時候一講呢個 topic， 我教書都會啲學生好多時候會有嘅一個回應嚟嘅。 可以答翻佢，就算中國古代嘅孔子、孟子都唔會咁睇個問題。 嗯， 即係譬如孔子佢講係人要被統治係要心悦誠服。在上位嘅係以德服人，而且甚至係人嘅榜樣。咁樣孟子亦都講咗好多呢啲以理之辯等等嘅嘢，因為我哋都可以繼續講。 甚至有權嗰個人佢都唔會話自己喂我拳頭大啲 咁樣， 佢話個天派我嚟噶嘛，個講法為佢都會揾個方法去嘗試去合理化自己嘅嗰個統治嘅嗰、那個權力啊，或者個位置啊咁樣，即係佢會覺得都唔可以就咁話我好打過你咯咁樣。 所以我估如果我自己我嘅回應就會係咧，即係當然一方面係個制度嘅問題啦，點樣先至可以好啲管治咧？就係、起碼嗰啲人嘅心要誠服啊。但同一時間個政道嘅問題咧，就我要答唔僅僅係事實上描述上邊咧，我哋係邊個而家管治緊？同一時間問佢呢個管治係咪有權係啱咯？呢個係咪正確嘅問題？我哋叫 normative 嘅問題咧，我哋下一節可能會更多時間可以打開嚟講。咁而家喺呢方面咧會有一啲討論嘅。咁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歡迎翻嚟就有計傾。咁我啱啱頭先就講到咧，其實頭先嗰個點即係所謂 legitimacy 啊，正當性點樣做一個自由問題咧，即係用翻我哋上一節臨完之前講嘅俗語就係、其實佢係一個 normative 嘅問題，一個規範嘅問題嚟。佢唔係僅僅描述緊咧，而家事實上歷史上咧，點解而家話緊事嗰啲人咧係可以話事？即係佢當然可以有個歷史嘅描述啦，點樣佢點樣打贏咗啊？點樣就成為咗而家可以有權管治嘅人啦咁樣。但你更加想問嘅係一個即係 normative 嘅問題，一個規範嘅問題就係佢咁樣有咗權。合合理先，啱唔啱先？有啲乜嘢原因，史德力覺得咧，其實佢擁有呢個權咧，係合理嘅咧，係合法嘅咧，係正當嘅咧？咁我就係所謂嘅 legitimacy 嘅問題。咁啊，翻返嚟呢度，於是就可以再問啦。咁儒家會俾個咩答案咧？喺呢個問題上面 OK， 呢個問題係咁樣嘅，我試下答啦，我試下答啦。頭先啱我哋提到就係牟中三有個即係判斷，就係正道與治道，就係覺得傳統政治咧其實冇解決到呢個 legitimacy 嘅問題，就係佢所謂正道嘅問題。咁呢個爭論，我想講即係其實喺近代嘅中國嘅政治哲學上面咧係有一個分歧嘅，因為即係牟中三當然代表就係覺得冇 legitimacy， 中國傳統政治冇處理到 legitimacy 嘅問題，或者冇恰當地處理到啦。咁但係有人反對嘅，其中一個反對嘅代表咧就叫做石元康啦。咁佢都係以前喺即係中文大學嘅哲學系啦 ，OK 擔任即教授嘅。咁我當年就係佢任教嘅政治哲學嘅課程，我有修讀啦。咁咧，佢其中呢個係佢一個代表著作啦，叫做《從中國文化到現代性典範轉移》。咁呢本書同埋相關著作，佢回應過牟中三嘅講法嘅。佢覺得中國傳統其實特別係儒家係有回應到呢個 legitimacy 嘅問題、正道嘅問題，而中國傳統嘅答案係天命，係天命。咁所以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所謂 legitimacy 個政權嘅轉移點解會成立咧？就係革命之所以可能咧，其實係天賦予咗命俾天子。所以咧，而家個命係轉移點樣有啲咩標準去轉移咧？就係睇下君主有冇德。咁所以咧，而家就係原來有某個君主失德啦。 咁所以呢又會新嘅一個有德行嘅君去取而代之。咁所以喺成個論述方面呢，就石元康嘅睇法就係、是、佢覺得其實中國傳統講正道嘅問題呢其實係有個答案嘅。佢類似好似西方嘅君權神授咁樣，就係、是、用天去交代。不過天呢有個具體啲嘅講法，就係、是、我哋可以睇孟子啦，即係呢個篇章入面有個叫孟章篇，有個孟章篇。總之有一個叫孟章，應該係孟子學生，就問到底政權係點樣轉移嘅，我哋就喺尧舜點樣得位嘅。簡單地講三個字，孟子話天與之，天俾佢嘅。咁天點俾佢呢？我講為行與事而已，我睇行事啦。咁行事點睇呀？就係睇兩嘢，一就係當呢個人好激 empirical 嘅，其實孟子呢個人就係俾呢個人做咗個君嘅位，佢能夠祭神。 OK， 神冇降災。 OK， 而家佢統治咗呢個位置，統治呢個下面啲神民，神民冇反對，佢話 empirically 搞得掂，冇人反對，冇亂事，掂。咁呢個就係代表有行事 empirical 顯現咗出嚟。咁所以佢有個講法，就係天是自我民事，天聽自我民聽。由天其實天意呢唔抽象嘅，具體顯現喺民意上面。呢個就係一個即石元康對於牟宗三嘅講法，就係一個反對，就係其實天作為一個 legitimacy， 其實係有回應到呢個問題。 同埋呢度即係尧舜我成日話啊，讓天下俾舜啦，尧就咁樣啊。咁但係即係孟子個講法唔係佢讓嘅， 係啦，冇錯， 因為佢係推薦啫。即係佢其實個情況就係咩？即係用孟子嘅睇法啦，至少即係我諗都代表儒家一般嘅，就係嗰個君王咧，其實唔係大曬嘅，即係佢可能係管緊呢間公司嘅經理，好啦，但係即係個老細唔係佢嚟。咁如果佢而家老啦、退休啦，咁點咧？咁我自己揀個經理唔得嘅，因為唔係佢話事去決定佢有冇權去管。佢做呢個位佢可以做嘅係咩呢？佢睇下啲下屬邊個有能力囉，佢推薦一個人都要董事局批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度呢佢唔係最大嘅，佢雖然管治上佢可能係最高嗰個理即係領導人啦，喺某意思之下，但佢又要向其他嘢負責，咁嗰個就係天啦喺呢度。但個天又返返去個文嗰度啦，喺呢度。 所以呢個喺嗰、那個即係跨文化哲學嗰個比較上有啲得意，即係大家都有少少同西方呢君權神授嗰個概念係類似嘅。即係西方會問點解我嗰個皇帝有權管治呢？就是、上帝比較權佢，所以後面去到甚至個教宗會封佢啊，即係互相有個權力關係喺度。咁、但係個分別在於咩？就係、是、西方講君權神授個神呢係真係神嚟喎，是超越的神，一個上帝在這裡的，是有一個人格的神來的，他告訴你、我給了權利嘛。那當然後來他有沒有給了 Mandy 他呢，都是大家估的，但起碼在個角度上是他是一個神來的、但是在剛才劉寶表達的 present 的那個儒家哲學的思想的角度出發呢，就不是的，那個天不是一個那麼人格的神來的，甚至怎樣體現到天意呢，其實就看一些文咯，即係天聽自我聞聽㗎嘛，即係天視自我聞視，即係人嘅角度去睇嘅。所以講到尾，可能喺呢個時候仲有啲人講呢、這個似乎去咗某一種民主思想啦。有啲人會話就係、是、其實講到尾佢有冇嗰個正當性呢，係睇下啲人嘅意欲啦、意願啦，係啦。所以甚至孟子推到盡啲啊，有一個好出名嘅講法㗎嘛，就係嗰陣時要問喂點樣殺咗嗰啲暴君啊，咁樣係咪即係有問題啦，咁樣推翻個暴政。佢話冇，因為咁樣唔係弑君啊，佢話。只不過是豬一夫二，即係我即係殺咗個人啫。嗰只一夫就係即係表達佢一個普通人，甚至係低劣嘅人。 即係賤人。 係啦，所以我根本就算理論上佢好似做皇帝啊，根據嗰個血緣嚟計，但係佢如果冇咗民意，即係冇咗天意啊，所以嘅支持嘅時候咧，佢甚至已經唔再擁有嗰個 legitimacy， 所以佢個意合唔係皇帝啦，所以殺咗佢都唔係弑君啦。即係呢啲全部都好似透顯咗咧，儒家某一種民主政治先係初形喺度，係啦。咁我唔知阿 Franz 覺得咧呢、這個講法。你覺得 呢個係一個好初型嘅一個初型啦，我諗係。 究竟點解咧？ 究竟呢個初型係點樣樣？咁即係民意係一個指標睇究竟天意係點樣樣，或者天命係點樣樣。但係如果去到我哋今日好多人講嘅 popular sovereignty 或者即係主權在民啊咁樣，咁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就算喺西方非常之新近嘅產物嚟嘅。咁在中國那裡更加是很難這樣看，即雖然有些人會認為是孟子已經是一個民主理論家即是一個 father of democracy， 但我覺得這個很牽強，這個講法恐怕因為民主相關的東西有制度、有價值、有人的意識，有很多具體的東西。但當然如果說孟子那個思想不是純粹講君王啊，講天災人禍啊，天災先算了，佢係好有突破性嘅。咁去到西方嗰度呢，其實就算係由17世紀嘅霍布士 Hobbes 開始講呢，佢都唔會話真係講 popular sovereignty 嘅。佢都係，但係佢都有一個突破性嘅諗法，就係認為呢 政权呢样嘢咧，就系 artificial 就唔系啊个皇帝拥有一个土地，拥有人民就大晒咁样，咁啊要睇啊嗰个统治者究竟系咪真系可以令到啲人可以系免于灾祸咁样，即系简单讲。咁喺呢个角度睇，如果连 Hobbes 都唔系民主嘅先驱，咁何况孟子咧咁吓？但孟子好创新嘅思想，我咁讲唔系因为佢系我祖先。 我即系刘宝头先讲刘氏宗亲就可能有关系啲。 我想问 France 一个问题就系因为头先我提到所谓牟中三同石元康嘅论辩咧，我怀疑系一个翻版嚟嘅。即係其實就係牟中三就比較堅持只有從一個主權在民嘅角度，即係 proper sovereignty 先可以真正解決到 legitimacy 嘅問題啦，即係政治嘅問題啦。所以佢唔係冇講到天，佢覺得天呢個係一個唔夠正當、一個唔夠合法嘅一個處理正道嘅問題。但係石元康就講得，其實 legitimacy 點解你會覺得唔正當呢？因為你採取一個現代嘅觀點。咁所以我想問翻一個比較 philosophical 嘅問題，就係其實而家我哋一般討論 legitimacy 係咪真係即係我哋而家從一個我哋叫現代人嘅觀點啦，係咪得翻民主呢一個答案先至係唯一好似解決到所有 legitimacy 嘅問題？即係最少普遍有你唔相信，最少就係、可能係要所謂君權神授啊，或者天命最高啊。咁想知道即係西方之外點樣睇呢個問題咧？ 呢個問題真係好難答，但係即係簡單去好簡單回答就係有兩個睇法。第一個睇法認為本身民主嘅權利係最根本嘅，佢嘅權利咧唔係要服務人嘅自由啊、人嘅福祉啊等等，有權就有權，你剝奪咗我，咁你做總之係錯。呢個第一個睇法。第二個睇法就係民主嘅參政嘅權利啊、相關嘅集會結社嘅權利咧，係一種極有用嘅工具。去幫我哋實現嘅公民自由啊、基本權利保障啊，當然包括生存啊、基本嘅物質咁樣。咁咧從呢個角度講咧，民主理論上咧就唔係必要嘅。咁睇下你採取邊一個立場啦。咁我自己就會比較傾向認為民主未去到一個徹底根本嘅權利。不過喺個現實上嘅操作，就如果你脫離咗民主，好多自由啊、權利啊。都系冇乜保障。 我如果冇理解錯，試下咁樣 reform 嚟，我睇下我搞錯就係、是。翻所講嘅第一個進路咧，其實我哋有時會講話民主係有個內在價值嘅一個進路，冇理解錯。即係本身就係一個我哋應該要擁有嘅權利，基本權利。 基本權利。 係啦，佢本身就算唔 serve 任何其他好處， 甚至 係 自然嘅權利，好似一啲抽象嘅數學存在著咁樣。 但第二種就係佢比較似係一種工具。 工具呢個係啦， 幫我哋保即係有啲工具價值，幫我哋達到某啲，譬如講你基本嘅物質温飽啦，基本嘅自由嘅體驗啦等等。咁所以如果喺呢個角度嚟講咧，如果第二啲制度我哋諗得到啊，可以做到嗰啲達 provide 到基本温飽啊、基本自由體驗啊等等嗰啲好處嘅時候咧，其實民主就唔必要。 冇錯，工具呢個字有個問題就好難聽，即係變得好多人認為喂咁樣即係工具嚟嘅啫，但其實如果諗深一層，其實咁只係佢話幫你實現一種必須要做嘅一個程序啊，諸如此類咁。但第二樣嘢就係、好容易令人哋忽略咗民主本身個參與係咪體現咗自由啊？令到我哋實現人生會好一啲啊咁樣。咁就算係阿里士多德都認為一個人真正去從政咧係一個好高嘅理想，因為透過呢種方法，人會運用佢好多機智啊、性格嘅特質啊，同人哋去交流啊，咁可以達至一個好嘅人生。咁所以工具呢個字有啲難聽啦，但係其實作為一個思路，其實佢係重要嘅，好重要的。 我估頭先劉波嘅問題，可能仲有另一個面向就係、是，即係唔係淨係話民主係咪本身有價值，定係純粹得工具價值，而係究竟係咪如果我要證明一個政權嘅合法性，係咪只能夠透過即係佢可以係唯有內在價值，但可能仲有另一啲嘢都有內在價值嘅啫。第一係咪？但係有啲諗法，即係可能某種三嘅諗法啊，即係根據劉波頭先嘅解釋就係、是。即係佢會覺得，如果你根本就唔係講到民主咧，即係就唔算係提供咗一個為政權提供任何合法性嘅支持嘅一個說明。咁相對就唔一定要係咁啦。譬如你睇翻亞里士多德或者柏拉圖，佢哋都未必話個權利喺人，即係嗰個所謂個統治權係以民為個主人咁樣啊嘅意思，而係話，但係唔代表個政府做乜都得噶嘛，或者係唔佢無論點都，只要佢咁啱 happen to be 啊喺嗰個位，佢有權力咁樣。佢就有合法性，可能我哋都需要另外提供一啲嘢去支持，點解佢可以繼續喺度做呢咁嘢，咁樣就合法。譬如可能佢會話，因為我哋呢個政府能夠提供到一啲政策，佢令到啲人譬如可以將人嘅本質能夠實現出嚟啊，能夠人過到一種對人嚟講最理想嘅生活啊咁樣。 咁嘅時候，呢個都係一種合法性嘅一種說明啊，對於嗰個政權。但係佢唔一定話個權力啊，去統治自己嘅權力係在於啲人民本身噶嘛。 嗯嗯 嗯，呢、這個可能我哋一陣可以再講。 呢、嗯、個再討論。 就或者頭先我或者再舉一個例子、就是，即係孟子頭先個講法咧，甚至我哋話天時自我民事，好似係將人民嘅福祉睇得好重要，係咪？但係咁唔等於話個主導嘅權力，即係話嗰個即係治理自己嘅權力就喺佢哋嗰度啊嘛。即係好似一個牧羊人，佢要做嘅唔係當然唔係為所為啦。佢係要睇住啲羊啦，但係唔代表個羊就係嗰個主人啊嘛，係 啊， 佢係為佢嘅福利、福祉嚟去服務，係啊， 所以呢個講法下面之後，我哋可以諗就係會唔會就係翻頭先嘅講法，就係、其實始終即係好初型嘅初型咧，只不過係你談得上真係有民主咧，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討論下有冇呢個可能咧。歡迎翻嚟，就有計傾。咁啊，繼續個討論啦。尤其是上一次講到石元康同埋牟中心係有個辯論噶嘛。以我所知，仲有第二個論辯喺度嘅喎。 有啲特別關係。 因為啊，等我而家又提石元康啦。其實即石元康老師啊，我叫佢石生嘅。咁、石生其實佢自己公開喺一個報道講過，佢係牟中心嘅繼子嚟嘅。所以佢哋有某種父子關係啦。而我自己私底下成日測量，就係、石生好似有一種父親情結嘅。就係、咧，牟中三有一啲好大嘅宣稱咧。如果喺政治哲學上咧，石生都會反對嘅，而且佢講反對係好好嘅，佢唔係喺情感上反對，佢提供一啲好有幫助到我哋學理上嘅討論嘅。咁我哋先前講咗第一點啦，就係、牟中三講嘅就係中國傳統只有制度，沒有政道。石生嘅講法就係唔係係又有政道又有制度嘅。咁呢個係第一個回應啦。第二個宣稱就係牟中三認為咧，儒家同民主係相容嘅。而呢個相容的意思就是儒家其實本身內在有一些不足，就是它不能夠建立到一個關於政權轉移的問題有沒有一個很恰當的處理，而民主呢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你說作為剛才說的工具，幫助到儒家實現它天下為公的理想。咁呢個就係儒家同民主係相容嘅，呢個係牟中生嘅講法。石生又反對。石生呢，我記得嗰陣上堂嘅時候，即係好記得佢一個宣稱，就係佢話儒家同埋民主係相容嘅人呢，只有兩個可能性。一，他不懂儒家。第二，他就是不懂民主。还有一个可能，他两个都不懂。咁跟住就 第三可能。 是啦，但是第三个可能好正。咁所以呢石生嘅基本嘅諗法就係、因为儒家内在睇人嘅方法同埋民主呢係有 fundamental 价值上嘅冲突。因为石生又讲民主唔係纯粹一个政制。呢、這个政制奠定于即係我哋一般而家讲嘅民主，其实我哋都会叫做 liberal democracy。而 liberal 嘅意思其中一点就係佢係植根于我哋叫做自由主义嘅传统嘅。简单啲讲就係石生认为自由主义睇人嘅方法呢，就係肯定人本身嘅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主体，作为一个主体呢係独立啦，佢有一种自主 autonomy 嘅能力嘅。咁但係儒家睇人呢，总係從一个人伦嘅关系上去讲，就比较少倾向去讲人作为一个独立自主嘅个体。而通常係讲咩，譬如君臣五伦，君臣父子 ,ok, 夫妻朋友咁样等等等等。咁所以呢，我系咩人呢？哦，我就系我父亲嘅儿子，我就系我太太嘅老公，所以冇一个独立学生嘅老师。我是從一個關係的網絡度去決定一種上下尊卑的。 所以很得意喎，我哋而家啲人，譬如你要表達你自己的身份係咩？就係咩 L0784937，即係你一個 number。 你真嘅話一個 number？ 佢同梗係唔係啦？我特登避埋個英文字母嘅，因為俾人發現個年紀啊，原來。所以我已經試過就特登改咗第二個英文字母。即係呢個 number 就係你嘅身份證最重要嗰樣嘢啊嘛。佢係代表你係一個，即係其實佢冇內容嘅，簡單嚟講，你唔能夠從呢串符號知道關於你任何嗱，我哋講姓名有啲唔同啦，已經。譬如你姓黃姓，如果姓廖，如果你喺某條村咧，喺香港咧，大概知道你某啲嘢。一個傳統式嘅對人嘅睇法係將佢嘅身份啊，所以個 identity 擺落一個網絡，好似頭先劉波咁講，即係你係某個人嘅仔、某個人嘅老師、某個人嘅老公咁。即係所以以前睇嗰啲即係柏拉圖啦，即係都係咁啊。即係西方中國，我覺得都係咁。你睇柏拉圖好煩嘅， 好煩。 第一就係嗰啲人名咧，水蛇春咁長，即係都唔好講英文嗰啲。如果中文嗰啲咧，乜乜乜乜咁好長嘅。但係咧，你睇完嗰字，唔好以為呢個係嗰樣嘢個名喎，唔係喎。跟住佢話的咩兄弟咩咩咩，或者的兒子咁嘅，一定係咁嘅。 The great the second。 係啦，你介紹某個人，總係從佢啲住邊條村啊， 佢嘅家族啊，佢係邊個個仔去介紹嗰個人？ 仔細到好似嗰人死咗嗰種介紹。 即係我哋睇我就好怪，你做咩咁詳細？ 即係有個大嘅官員死咗咁樣，好長好長。 咁詳細講呢 ？France 今日成日都要講話自己姓萬啦，所以有時 追翻個祖宗啊嘛。但我哋覺得呢個係唔必要啊嘛。但以前啲人覺得呢個唔係嘅，即係佢唔係純粹想提供多啲資料俾你聽，因為呢個你介紹一個人啊嘛，你咪講佢身份俾佢聽咯。佢嘅身份就係落喺成個倫理網絡裏邊咯。呢個就係一種好唔同嘅對於個人。即係對個 self 所謂自我嘅睇法，一種 係講到最後，你係咪想講你係唐朝即係忠臣嘅時候人？呢個係 老子 一樣， 隋朝啫喎， 呢個隋朝、漢朝咁樣。你 所以自由主義式嗰種個人主義觀咧，有啲人會咁睇咧，即係覺得好內在地嘅一個 element 咧。呢個係就係一種所謂叫做原子主義式嘅個人啦，即係每一個人獨立嘅同其他，你可以同其他人構成關係，但係個關係係 想有得你先嘅， 先有個人喺度。但係儒家式嗰種咧，就係、是。即係以個關係為基本，你冇一個獨立嘅個體嘅， 即係有一個講法就係有時會話儒家理解個體咧係一種 relational being 嘅，即係佢本質上我哋係由嗰啲關係扣連出嚟先有我嘅。而如果原子式嗰種就唔係，就先有咗我先，我有咗 subjectivity 有咗我噶啦，先再講呢個唔同嘅我咧點樣互相扣連關係，就先成為 community。 即係你係個仔，呢個冇意思啊，就咁講一個人係嘛、你一定係某個人個仔噶嘛。父子呢個係一個關係性嘅概念嚟、 所以我估呢個角度嚟講，就係頭先劉寶講石山同埋阿孟生個 debate 咧，就係在於如果民主個底咧要求係一種自由主義嘅基礎，所以講嘅係一定由個人開始出發去講到整個即係同埋社會問題嘅時候咧，咁儒家就冇，因為佢本身個價值基礎係覺得人係本身個人倫關係中先理解到咩叫個人。 可以具體啲補充一點咧，就係咧。咁落喺政治度，當然係講君臣關係或者君民關係啦。我就係講後者君民關係。咁成日聽我講法就係、你會見到，譬如喺一啲即係儒家代表著作為《孟子》或《名義待訪錄》，君同民嘅關係咧，往往咧有一種特別就係君係照顧啲民嘅。用翻頭先 Roger 嘅比喻、就係好似牧羊人同埋啲羊嘅關係啦， 或者父母官嚟、 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只係 for the people 啫。咁 for the people 即係我哋一般亦做以民為本啦。咁你即刻就可以當係莊園對象，但係呢個對象佢本身有冇所謂我哋一般所講嘅 autonomy 係冇嘅。咁如果係呢點唔符合嘅話咧，世元康嘅判斷就係、咁始終儒家唔可以 claim 佢叫做民主嘅。喺呢點上，儒家同民主 fundamental 嚟就 是。所以翻去民慢咗去 close 啦，即係君天聽自有民聽，天使自有民事，即係調翻轉啫。嗰句嘢咧，個儒都係一樣咯，只不過話為咗你嘅福祉着想，但係唔係由你哋開始咪拜咗 people， 甚至係民為貴，社的士啲君為輕，民為貴啫。但係民本身可唔可以又透過佢係 exercise 佢自己個政治權力？睇呢點上咧，儒家係冇講到，即係牟宗三嘅講法。就係、未講啫，爭少少，係啦，講埋就點啦。 一某種三個講法係起碼儒家嘅核心咧，係要要求會有嘅。雖然佢話白紙黑字上面冇啦，但佢理論上按佢要求係理論上要求會有。佢呢個意客講開出啊嘛，即係佢要求有嘅理論上係，但佢冇講出嚟，就差一步。咁喺呢個角度嚟講，我哋即係又問翻翻實點樣睇咧？即係我以我所知，近年都有好多關於尤其是喺英語世自由世界都有啦，對於儒家嘅政治學嘅討論，點樣切入去呢個 debate 裏邊啊？ 即係有一個區分兩種做儒家政治哲學嘅做法咧，大致上、即係當然唔係淨係得兩種。咁、其實同阿劉寶頭先講嘅係銜接到嘅，亦都幫到佢諗點解有啲人認為民主同儒家係真係。唔相容，甚至係好大衝突。點解有啲人認為可以講到所謂儒家式嘅民主呢？咁呢兩種做法大致上就係、第一就係好重視典籍嘅研究，就想將儒家嘅全貌還原。咁當然儒家有唔同嘅人物，又唔係得一個孔子啦。但第二種做法就可以係認為比較選取到儒家嘅一啲核心嘅觀念，佢哋唔係想曲解佢，或者係隨意詮釋佢，但係有啲選擇性。然之後就去想像古代人或者是儒家的学者怎样看政权啊、正当性啊、怎样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咁第二种做法就比较有能力讲到话儒家和现代社会的政制是相容的。咁但是如果你问我自己个睇法，我就会觉得你如果真的很重视个典籍研究睇返呢，可能我同阿石生的立场近啲，就认为儒家的諗法整體嚟講同現代民主又好唔同，就算唔係話好唔相容，起碼就係好難想像到以前嘅人民主，即係孔子真係想同大家講民主啊，甚至主權在民，我真係想像唔到。但係有個講法，我頭先未講嘅就係話可以稱為係受儒家啟發嘅政治哲學，咁可能就會係 顯得冇一種好強嘅衝突，導致咗儒家點樣同民主相容呢？如果你話係受儒家啟發嘅民主理論或者政策，我覺得咁樣講就會穩陣一啲嘅。 因為我補充一兩句就係、即係嗰個儒家同即係民主嘅關係咧，即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立場啦。當然，即係一個立場就係可能即係阿石生就好明確嘅，即係佢哋係有某啲衝突嘅，其實根本上。咁但係亦都有啲話啊，即係譬如強調，所以新儒家可能一般未必，如果要 hold 到咁強嘅話咧，即係佢會可能至少覺得儒家同呢、這個即係民主咧係冇衝突嘅。不過冇衝突好弱嘅關係啦，得唔得啊？即係有衝突，直情能夠並存，但可以冇衝突，即係你依然可以有民主，亦都可以有儒家。但係新儒家嗰啲一般核心嗰啲人咧，就會覺得係強啲啊，佢嘅關係就係、是、可以儒家開出民主。嗱，個開出係咩意思？唔係好清楚啦。咁但係要即係如果講到好弱，只不過係能夠並存，咁就似乎冇嗰個開嘅意思啦，係咪？即係唔可以偏離到咁啊，即係扭曲到。咁所以某程度上係覺得儒家內部有一啲嘢，即係儒家嘅思想裏邊有一啲元素。是可以令到產生到證明到即係民主某啲嘢，可以提供咗某啲獨立證明嘅嘢咁。咁但係呢個可能就會唔會太強啦？出現一個問題就係、是，於是有我哋會有時覺得即係未必得嘅咁樣，可能就會即係負面一啲咧。喺呢度嘅睇法。 咁好有選擇性咁去攞一啲儒家嘅資源去支持民主，冇人得嘅。咁如果你咁樣講，聖經都可以開出民主嘅啫。 係啊， 咁聖經總有一啲資源。 神愛世人啊嘛， 講人要互相尊重。咁但 係如果翻返去即係所以頭先講牟中生，可能就係 France 講嘅呢一種啦。即係牟中生，我估好核心嘅諗法就係、是，即係好簡單粗略咁講就係、是，喂，儒家好強調我哋愛人啦，其實就係人做仁義啦。咁如果你係君王嘅話，你有多個責任啦。嗰啲你個國家嗰啲人成個社稷，你應該睇住佢哋啦，令佢哋有一個好嘅生活啦。咁但你要愛佢嘅時候，你就要自要諗啦。我哋點樣先一個好嘅政治制度，令到大家可以過到安穩嘅生活啦。咁所以喺呢個角度嚟講，你會要求咧學習，譬如學習西方一啲好嘅嘢。舉個例，於是就可以引入民主制嗰、那個嗰種愛人嘅精神咧，嗰種仁義嘅精神咧，係最終要求我哋要有民主制度嘅。咁喺一個角度，可能就翻就會覺得喂，咁聖經都得啦，即係好多嘢都可以得啦。 我睇法係咁嘅，因為我覺得我同情啲即係新儒家嘅睇法，因為頭先個講法係我覺得係調轉咗，因為調轉咗意思就係咧，我哋頭先傾嘅就比較傾我哋點樣達至民主，儒家點樣幫到我哋。但係咧，牟中三因為佢哋嗰個文化傳統嘅諗法就係調轉，就係我哋而家係想完善令到儒家佢嘅理想真正能夠落實出嚟，而點樣能夠幫助到儒家係真正實現佢嘅理想咧？民主係幫到手。所以咧個論嗰個重點，我咧啱啱有少少唔同嘅，就係、是、我哋關注緊，我哋覺得可能民主好重要嘅價值，我哋點樣幫到佢啊？攞啲資源啦，就儒家啦。以儒者為定位嘅呢一批即係新儒家，牟中三為代表啦。佢哋嘅諗法其實係倒轉，就係佢覺得儒家其實內部咧有一啲政治上嘅理想，譬如天下為公。咁但係咧，天下為公呢個理想一路喺傳統一路獲唔到一個好有工具價值嘅方式咧，去實現佢嘅理想。但係原來西方係正嘅喎，有啲嘢就係咩咧？就係民主政制，讓呢個政權轉移嘅問題咧，唔再係用革命嘅方式或者係打天下嘅方式。咁所以我想即係呢度純粹釐清翻。 我同意我，如果劉寶講話。即係我 take 你嘅意思，即係話，如果儒家有啲內部嘅理論資源，去補充民主嘅反思或者制度上嘅不足，去睇下可唔可以改變，甚至話儒家同埋現代嘅民主思想同埋制度互相學習，咁我覺得呢個係好有意義。其實，譬如陳祖維先生都上過節目，就係佢本書亦都講咗好多呢啲嘢，有多觀點係好值得參考。 但我話呢個先個快補充就係、是，我估甚至對於新儒家嚟講就係、是，佢覺得儒學本身有啲啱嘅嘢，除咗政治之外。咁所以如果嗰啲啱嘅時候就要問啦，如果佢曾經可以補足咗世界其他文化不足啦，如果嗰啲係啱嘅話，但係民主有好嘢，佢哋係咪可以接得嚟咧？令到呢個就變咗佢個機遇問題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可以更詳細講，尤其是陳祖維先生點樣討論呢個問題。翻返嚟我哋嘅自由有计傾，咁上一集我哋最后系讲到咧，即系儒家点样开出民主嗰个问题，即系系咪开到咧，或者咩咧？咁头先有个好嘅补充啦。咁但系翻返落嚟咧，就去到即系又可以问另一个问题，即系儒家 overall 嚟讲咧，即系对于整个而家好多英语学界嘅学者啦，都会讨论啦。咁究竟其实对于政治哲学会有啲咩贡献？可能系又或者可能调翻转啦，会有时会被滥用咧？即系呢个会系一个我觉得有趣嘅问题。 系我觉得系。即係真係可以從兩個角度睇啦，貢獻啊，濫會唔會有可能濫用？即係我唔想判斷話有某人已經濫用咗，即係咁樣，即係因為都要好客觀睇翻佢寫啲乜嘢，甚至唔好猜測佢動機。咁譬如陳祖維先生嘅 Confucian perfectionism， 即係儒家完善主義啦。咁啱啊，劉寶大 喎。至善主義有時做佢者。 咁就呢本書我從中都學到好多嘢。佢特別嘅地方咧，就係透過儒家嘅思想，透過儒家嘅典籍睇翻，其實我哋諗現代政治制度等等嘅問題，可以有好多不足。我特別中意佢其中一點就係話，如果你睇翻現代人好多時講主權在民啊。我手上面就有一票啦，我鍾意投邊個邊個，呢個喺網上好多人都咁講。但如果你借鑑返儒家嘅角度睇，從政者其實應該好有責任感，甚至係如臨深淵，就唔係話我鍾意嗰人就投嗰人。你首先嗰票呢本身係對於社會呢，對於其他人呢係有好大嘅，即係就算喺一票未必有影響力，但係實質上你係影響其他人，你唔可以當係自己嘅財產。咁陳宗偉先生喺本書有啲地方講得幾清楚，亦都佢有，尤其是第四章啦，就會講到話而家嘅民主政制西方會唔會有啲不足呢，可能係要設第二院啊，即係有啲似係上議院去監督施政啊，同埋有機會透過論辯啊，高質素論辯，令到市民有機會學習。不過好可惜，呢嘢同香港睇嚟而家比較遙遠啲啦。 咁呢、這個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有趣，即係無論即係講個 topic 會轉咗少少，就係、原本係講緊儒家可唔可以俾咗一個 justification 去講到點解政府係有咁嘅個力出同埋事咧？咁可能頭先唔知講唔講到啦，即係個論辯喺度啦，有啲覺得講到啲講唔到咁啦。但係無論講唔講到好咧，我哋可以 shift 嚟呢度啊，即使而家係有民主都好啦，我哋可以問噶嘛，點會係一個好啲嘅民主制度，或者佢點樣有啲好嘅民主文化？咁呢個時候就關心到咧，就包括咗從政者嘅角色應該點啊，有咩責任啦？而從政者好得意，喺民主制度裏面咧，投票嗰人 in 某 sense 咧，都係嗰個從政者。 呢、這個好重要。 係啊，呢個好重要，呢、這個答翻出嚟就係唔係就係個君咧，係要有好如臨深淵，連個投票嗰個你會影響到我哋個政府，我哋成個即係 甚至有一群人都投 Donald Trump 舉個例，咁就係、 係啊，就影響好影響深遠。咁於是係反映到即係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儒家可以提出一樣嘢，就係我哋應該。當你有某種政治權力的時候，我哋應該啦，因為講政治自由問題就係、我哋有咩責任去行使嗰票嘅時候，應該啲咩考慮呢？咁呢個會係其中一個補充。 係啊， 所以就好唔同。譬如新儒家嗰個諗法，根據頭先劉波解釋就係、我哋嘅本位就係儒家，但我要諗下點樣可以喂不合時宜喎、人哋話我哋係咪啊？因為個歷史事實上就係、咁，當然佢都要即係為某種政制或者政權提供一個合理嘅理由，未必一定係現實嗰個政權，但係總要某一種理想啊嘛。但佢哋唔即係冇可能，我哋要求咩孔子孟子諗到要原來人人都係主人咁樣，即係呢啲太過不可思議啦。我哋都唔應該要求佢做到呢樣嘢啦，係咪？問題就係我哋而家生活喺而家呢一個現實嘅時空啊嘛。咁所以喺度，如果我哋唔考慮到呢一點啊，即係呢種咁嘅諗法，雖然佢係獨立地發展嘅，由西方開始講主權在民呢樣嘢。咁一系你就淘汰咯，系咪？儒家原来根本同呢样嘢矛盾。咁但系儒家如果仲要以我为本位嘅时候，我都要想办法将呢个咁嘅谂法，呢、這个 idea 就是主权在民，点样可以融合我嘅理论，而又唔需要放弃太多核心嘅嘢咧？咁呢个系新儒家要做嘅嘢啦。跟住刘宝头先嘅诠释，但系即系譬如可能陈生即系陈祖伟先生想做嘅就系另一样，即系我唔系好介意。其实而家仲叫唔叫儒家咧？咁样问题就系儒家，我哋可以将佢揾到好多唔同嘅元素。 系啊， 我哋而家好似好需要一个民主嘅制度。问题系而家有嘅民主制度，唔好话现实上可能有好多问题，连理念上可能我哋都未谂到一种好嘅所谓民主嘅形式啊。咁所以会唔会儒家喺呢度，即系会唔会嗰个其中一个问题就系因为我哋一路限于从西方嘅角度，佢有个历史去谂民主可以点，会出现啲乜嘢，但系有一啲盲点，可能喺儒家佢完全用另一个方式嘅开头去睇。人同社會的關係啊，政府同人民的關係，會不會裏面有一些資源可以豐富返可能民主，就咁令到如果夠多的時候都是一種儒家式的民主啊。但你叫不叫做這個叫儒家的最核心的東西，就可能即佢都要有些核心的東西在這裡，但叫不叫做儒家思想呢？ 即是或者在這裡可以講少少，我剛才先講得好，就是其實陳生或者陳教授Joseph 啊，咁其實佢都係好 humbly 呢，即係好謙虛地，佢都尤其是一章尾有一章我冇記錯，就話佢都意識到有人批評話佢學術算唔算係儒家呢，有幾大程度儒家，其實就要好視乎喺政治社會實踐嗰度啲人接受幾多儒家價值，佢有開放性。但有一點我都想補充，就係主權在民 Popular Sovereignty 其實係呢一本書同埋陳祖偉先生我同佢寫咗某一篇文，咁係有批評過話，如果從儒家個角度睇呢，就唔應該睇 民主體成為 popular sovereignty 嘅。你當然可以好重視民主，但係唔可以話個權喺人民度，跟住我點投票都得。就咁樣睇咧，就一方面既唔係儒家會咁睇啦，但另外一方面亦都可以有好多危險，因為等於我話我投票所有人支持一個好危險嘅領袖，好唔負責任嘅領袖，或者我完全唔理一啲比較有道德修養，可能係Bernie Sanders 咁嘅人。咁投票嘅人，正如你頭先所講，都係要好似從政者一樣有責任感。呢、這個亦都係咁啱呢本書都有講到嘅。 我想問一個問題，因為頭先去到呢、這個即係話一路討論咧，我哋一開始話思想史嘅脈絡就係講儒家同民主點樣結合啊嘛。其中一個問題就好似咧 ，suppose 咗。即係民主係最高嘅價值咁樣，係啦，或者幫助我哋最能夠實現到儒家價值啦。咁但係咧，而家好似慢慢個趨勢就係、是，唔係喎，即係民主可能內部有啲不足嘅。咁所以咧，其實儒家對於呢一種即係不足有冇啲咩 contribution 啦？咁而我相信呢個領域亦都知道呢個領域其實唔係淨係得即係陳祖維啊嘛，即係其他呢啲相關嘅睇法，譬如有讀有幾出名學者叫做貝淡寧啊嘛 ，Daniel Bell。咁因為聽起嚟好似有啲似啊，就係、是、哦，佢都批評民主制有咩不足嘅。而且佢推崇一種叫做 China model 添，我想知道呢個領域內部啲討論係大概係點樣咧？即係 大致上就係有幾個幾路人馬咁樣，譬如陳祖維或者先生或者係金聖文啊，咁佢哋嘅睇法係受儒家啟發，然後想提出一個政治嘅理論出嚟，補充我哋嘅思考同埋制度嘅反省。第二路就係以儒家為國教，基本上就係、是。就是政教合一咁样，呢、這个就蒋庆同埋都几少数人会抱持观点。仲有第三样就是啱啱讲到贝淡宁、Daniel Bell， 就是为统治者基本上提出一个统治蓝图。咁呢三种做法都好唔同啦。如果係国政教合一，我諗喺呢个时代都好难做到，好容易引致独裁添。咁陈祖维先生嗰个进路有一个可能就係、是、儒家色彩就唔够强烈。有啲人甚至会话咦呢本书我睇咗啦，但其實唔一定要用儒家角度去講啊啲嘢，咁即係有人咁講個問題。咁去到貝淡寧就有啲特別啦，就係、是、要為統治者提供一個藍圖咯。咁但係有學者都會指出，究竟你係咪誠心誠意去受儒家啟發，或者講緊儒家價值嘅咧？會唔會其實你係個統治者藍圖，其實係重視統治者嗰個統治技巧多過係一啲社會嘅民主啊，實踐一啲價值咧咁樣樣。 其實佢所謂為統治者提供藍圖係咩意思呢？ 佢嗰、那個好特別嘅立場，簡單嚟講就係佢認為最高嘅決策者，正如而家中國咁樣，就唔係由民主選舉出嚟嘅。但係與此同時咧，佢就會重視有權力嘅人之間嘅互相制衡，甚至佢有一個觀點咧，好多人會忽略嘅。其實呢個位就好民主下，你可以話，佢認為全民咧係要有投票咧，去每隔一段時間去支持成個政權嘅統治。咁但係現實上睇到呢就係、是、呢個國家就即係 都 互相制衡同埋全民嘅支持 係 referendum 係支持， 咁就 但咁同民主有分別呢？即係我有即係從一個 layman 嗰度問，就係、是、我都係投票啦，咁點解佢唔係嗰隻西方嘅民主呢？ 因為佢最在上位者嘅人唔係由投票選出，佢講得好明確，主要係靠同侪之間互相選舉呀、互相辯論啊，精英制度。咁但係現實上就係連呢種精英之間嘅互相制衡，咁我哋自己大家可以聽眾判斷，究竟做唔做到咧？定係某一路人馬嘅權力係比較大咧？ 但如果咁講，就係我哋投嗰啲票咧，個都只不過係即係我冇得揀嘅，佢俾咗我揀嘅，但我可以揀唔要，我冇理解錯啊？ 係嘅，應該係，即係呢個係變咗係成個統治集團要接受一個 test， 究竟我支持你定唔支持你？咁呢 part 其實你可以話佢真係好民主。呢、這、一個部分， 但如果萬一唔得咧，如果炒咗咧、 你要打電話問一問貝淡寧先生。 因為聽 Bell 即係聽貝淡寧講係好少強調呢部分嘅，即係而家其他討論佢都唔多討論。 我哋要公道啲，佢都有民，一定有民主成分喺度。咁、但係佢大致上係俾統治者睇到一個藍圖。你咁樣統治就好啦。如果唔係咁樣咧，就有某啲問題啦。 我想我追問咧就係、是、因為通常講 Daniel Bell 啦，嚴叔有提到啦，我哋通常都會知道 Daniel Bell 用 meritocracy 精英主義去形容儒家嘅。咁但係頭先一路嘅討論就係好似我哋民主就係用儒家啦。其實我 personally 想問一下 Franz， 你覺得即係 meritocracy 啊，定係 democracy 係比較適合形容儒家呢個性質啊？ 我諗儒家如果睇翻典籍，好難，正如頭先所講，好難將佢睇成為一個支持民主或者係 明確是要實踐民主的一種思想，咁佢基本上都算係一個 meritocracy 嘅從政嘅人，有才能有德行，咁喺呢個角度睇係屬於 meritocracy 啦。咁但都要留意，有好多學者都係希望有一個叫 confusion meritocratic democracy。咁其中一個代表當然係貝淡寧啦。咁佢嘅諗法就係認為係要有一些民主嘅成分，但係好重要嘅就係統治者係又要有才能有德行。咁佢講過其中一個特別嘅觀點就係話，你要睇下而家中國好成功咁樣，咁其實呢條路大致上啱嘅，不過我哋要加啲民主某些成分落去。咁我自己當然都有，我有寫過一篇文章，我都會問就係話，咁睇下成功係咩意思呀？一個國家成功究竟你係想睇從呢個粉紅色嘅投資者嘅角度睇好成功，定係從可能1989年有啲人嘅角度睇好成功呢？咁我諗可以值得諗嘅呢樣嘢。 嗯，即本身成功的定義已經是牽涉在裏面了， 是的。因為有些人認為 meritocracy 成功的意思就是很多人 buy 它，在個世界上它一路都存在即是成功，但我不一定這樣看可能。 我估這裡有一個問題我想打一打出，就是其實即儒家多少少一定是有精英主義成分，我相信在典籍上面。但同一時間我們要問的就是如果你想精英主義但同一時間想民主成分的時候，永遠落實在個具體制度上面呢似乎有啲張力嘅，即係唔係咁容易。就算係陳祖偉先生講，我可能有個兩院制都好啦。嗰個上議院，我哋想有個高質素嘅討論，有啲即係佢唔一定有愚者啦，但係起碼係一啲有質素嘅人嘅話咧，唔係純粹咁比較民粹嘅話咧，我可以問點產生呢個院？一產生一問嘅時候咧，就好多問題出現，會唔會有機會跌翻落去有某種威權主義嘅問題上面咧？ 即係繼續有得傾嘅。 係啦，呢個係未完，而且係複雜嘅討論嚟嘅，將會係啦。咁我哋今集討論咗儒家嘅政治思想啦，所以希望大家對咩儒家理解多啲，咩民主就多啲理解。